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6号星期日，农历3月20，北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向廖俊波同志学习活动。 新华社播发学思建悟筑牢初心，各级党组织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综述。 张高丽访问斯洛文尼亚。 国资委表示，将积极推动符合雄安新区定位的央企迁入新区。 河北雄安新区严打土地房地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福建搭建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平台。 朝鲜举行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向廖俊波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福建省南平市委员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廖俊波同志的先进事迹，深刻指出了新时期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基层一线干部的高度重视和真情关怀，饱含着对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为民造福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进一步丰富了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时代内涵。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学习弘扬廖俊波同志等先进典型事迹，满腔热情地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担当尽责、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一流业绩。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学思建悟筑牢初心，各级党组织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综述。文章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党中央对学习教育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推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学习教育，为全党作出示范。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求实效，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带头示范，抓实基层支部，推动真学深学，注重以学促作，践行四个合格，突出解决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达到新的高度，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显著增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工作不断深化，党的组织生活更加严格规范，一批基层党建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领导干部骨干带头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迈出坚定步伐。 新华社消息，应邀访问斯洛文尼亚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4号在卢布尔雅纳会见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张高丽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高丽说，中斯两国传统友谊深厚，是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愿与斯方一道进一步巩固中斯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充实双方务实合作内涵，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张高丽表示，中方愿同斯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政策沟通，做好顶层设计，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 中方将于今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司政府重要成员出席论坛高级别会议。双方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借助16+1合作等重要区域合作平台，积极探索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大项目合作。要继续做实做好航空、机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信息技术创新创意等方向的关注和投入，为新形势下中司合作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同日，张高丽还同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举行会谈，张高丽转达了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中方愿同斯方加紧商签，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促进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合作。中方将继续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赴斯投资兴业。中方欢迎斯企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扩大优质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对华出口，愿密切中斯文化、教育、影视、旅游、民航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方支持斯方作为16+1林业合作机制牵头国，结合自身优势，在16+1林业、旅游、智库、人文等领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资委称，将积极推动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央企在京单位有序迁入雄安新区。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国资委党委在日前召开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对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其中包括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尽快同河北省委、省政府及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进行对接，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合作机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总会计师沈宁此前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央企要带头执行， 积极支持中央企业按照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积极做产业对接，特别是在新区的有序建设开发过程中，要发挥我们中央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 国资委将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智力、品牌等方面优势，积极推动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央企在京单位有序迁入雄安新区，大力支持中央企业将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服务业企业落户雄安新区，不断为雄安新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国资委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做好中央企业的引导指导工作，让我们中央企业呢在落实好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昨天，河北雄安新区临时党委筹委会发布了打击炒房炒地政策，表示将严厉打击土地房地产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市里雄安新区的消息发布后，一些不法企业、房地产黑中介、投机商人借机炒房炒地，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对此，雄安新区临时党委筹委会表示，新区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对新区区域内的有关土地、房地产开发等项目逐一摸底调查，逐一核对登记，分门别类集中清理，依法整治。目前，新区所属的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已依法对房地产和土地市场进行管控。荣城县县委书记尚少普 全力地抓好规划、土地建设、人口户籍和这个房地产的管控，严禁违法的开发建设行为，严管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据了解，自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对土地房地产领域的炒房炒地、圈地囤地违法犯罪行为一直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在已公布的7起典型案例中，7位当事人分别受到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处分。下一步将制定土地开发利用、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积极探索创新土地管理利用和住房保障新模式，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不搞大规模土地批租，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制定差别化购房信贷政策，确保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维护群众利益。雄县电力小区居民 应该是对开发也好，是建设也好，都会起到好的作用，新区开发以后会更有秩序，老百姓会更满意。 山东通过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流向具有增长潜力的储备项目，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质量和效率。 请听央广记者刘华栋、山东台记者赵国伟、姜文超的报道。 在数据刷取方面呢，咱们就是说还有一些的数据不匹配，它会产生一些误差。 在位于济南高新区山大地理软件公司的办公室里，软件开发人员正在为一款老年健康数据采集分析软件如何改进讨论的热火朝天。董事长李清忠介绍，这款突破中部服务领域的新产品一旦上市，将提升公司10%的市场份额。正当企业为项目开拓难发愁时，华晨基金给企业送上了4000万元投资，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引入外部资本呢，能够提高我们山大地理软件的这种抗风险能力，最重要的是拓展公司的一种生态的链条，为公司的发展呢提供动力。 参股山大地理的华晨基金是山东第一支服务业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的参股子基金，而引导基金则来源于原来的财政服务业专项资金。山东省财政厅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宋杰介绍，在华晨基金2亿人民币的总规模里，政府引导基金只占了1/5。 是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参与这个基金的管理，因为整个的资本、整个基金这块，理论上讲，绝大部分这块投资社会资本，他们用的社会在上投资的决策权、项目的选择权和就是决策权，政府只是一种推荐啊或引导。 为了鼓励子基金加快出资，山东各级部门向子基金管理推荐的备选项目超过了3500个，并提出投资期内第一年投资进度超过年均投资水平的，引导基金可以把当年投资项目增值收益的20%让给子基金管理机构，反之就要约谈或退出。2016年就有5家子基金因为出资或投资慢退出了引导基金。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基金管理部总经理梁雷： 自16只基金动态的基金管理模式，有进有出，根据呢我们这管理的情况，不断的约谈一些存在问题的一些基金，促进他们的这个提高管理能力，加快投资进度。 截至目前，山东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达到1451亿元，投资项目110个，参股基金完成投资总计达到231.5亿元。“十三五”期间，山东政府引导基金群总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投资方式涵盖了股权、PPP、直投、产业基金等多种形式。山东省财政厅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宋杰： 山东的引导基金从制度设计上应该说是博国家支撑，杠杆的放大倍数已达到12倍多。其实是个变口粮为种子，集群众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促进经济的快速回升。那么同时也有利减少这权力寻租，实现更加公开公平的一种政府投资的一种效果。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福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区位港口等优势，成立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在促进周边国家海洋渔业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请听央广记者张子亚、刘慧民的报道。 福建省福州市的马尾港自古以来就是全国远洋渔业自捕鱼的主要集散地，也是我国海产品进出口的重要口岸之一。2015年3月，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在马尾区正式挂牌运营，自此像网购一样和外商买卖大宗海产品在这里成为了现实。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裁薛永福： 第一个，我们合作搞海产品的养殖加工开发，这个是平台上可以去做推进嘛。第二个，就是你海产品的贸易便捷了，方便了。 在中国东盟海交所的交易大厅内，四周的电子屏幕不停地滚动着海产品的种类、价格、成交数量等信息。通过交易系统的客户端，所有会员都能实时掌握这些动态信息，并完成线上交易。会员企业代表黄先生向记者演示了交易系统的操作流程。只要看到卖方挂牌的交易品种，然后用密码和账号登录，点击所需品种数量直接下单，不用人跑过去交易，就像在电商平台购物一样方便。 通过使用这个海产品电子交易系统完了以后，时间上呢，这个周期内会给我减少3到5天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操作时间。 作为我国首家以海产品为主题的线上交易所，截至2016年底，海交所已发展渔企会员358家，交易商2187个。薛永福介绍，除了线上交易、线下交收以外，交易所还可以为会员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这也加快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通过这个平台，就以人民币报价、人民币结算为载体，促进人民币国家进程，这个是一个支撑国家战略的一个体现。 强军、兴军新征程。 作为陆军重点建设的新型作战力量之一，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瞄准转型发展，锤炼特战尖兵。请听锻造未来战场的杀手锏，采制央广记者朱良文轩、程程、聂吉红。 两秒一个。 空中云层笼罩，地面山峦叠嶂。十六名陆军特战队员分两个战斗小组，搭乘直升机在太行山深处超低空掠地飞行，演练敌后渗透科目。十八大以来，陆军部队遵照习主席指示，把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特战旅作训参谋张云龙介绍，要能在未来战场上成为杀手锏，就要真正按照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标准抓训练。 我们按照体能技能超极限、小组战术超常规、心理意志超负荷的思路，大幅提升极限体能、武装球度、空中试射等险难科目比重。 副旅长姜世禄说，他们旅和陆航部队协同，与海军舰艇部队合练，不断突破自我。 下一步我们还要开展特种引导打击等一些险难科目的训练，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 近年来，这个特战旅在和平使命、2014联合军演等重大任务中表现出色，在2016年狙击边界国际竞赛中夺得两个单项第一，成为一支深受国际特种兵同行认可的劲旅。陆军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张荣川： 我们还将加快推进特种部队向权威多能、三栖作战、小型精干、灵巧高效的目标转型，尽快形成具有我军特色、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特种作战力量。 两周来，中国银监会连续下发七个监管文件，内容涵盖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银行业风险防控等方面。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4月7号，银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前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工作在于15个字：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随后两周，银监会下发一系列监管文件，内容涵盖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银行业风险防控、弥补监管短板、开展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以及不当展业、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的专项治理等工作，确保15字方针的落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作指出， 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到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再把这个防风险列到这个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所以我相信银监会密集地出台这些文件呢，它发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那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整个银行业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能否守住这个风险的底线。我们银行监管的风暴，特别是防风险的这个攻坚战已经来临。 昨天是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各地和驻地方部队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上海人民呢，在痛失亲人同胞的同时，也深刻地关注着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在淞沪抗战纪念馆，武警上海总队7支队战士当起了解说员，结合抗战故事给战友们讲解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教训和现实意义，增强大家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使命感。 同学们，国家安全教育日是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规定。通过 在云南某边境学校，陆军边防某团官兵通过面对面讲解、漫画呈现、互动交流等方式给师生宣讲国家安全知识。团政治处主任殷从林： 将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和以边境地区国家安全相关的注意事项融入到漫画中，让学生轻松掌握国家安全相关知识。 山东烟台职业学校学生张飞飞说，通过参加烟台边防支队官兵组织的教育宣传活动，对国家安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比如说我们在军事单位附近，然后随手拍个照片发布到微博，然后就可能造成泄密。以后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然后多学习一下各种法律法规，然后千万就是不能做侵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结合正在开展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官兵来到帮扶单位宣讲，帮助驻地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学习理解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基本常识。政治处副主任 梁江涛， 使驻地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仅是部队的事，更是事关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大家都要出一份力，提升驻地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去年3月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园区建设已具雏形。请听央广记者凌晨、葛修远的报道。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平均海拔超过4200米，最低温度低于-22度。耕登坚措原来是扎林湖边的草原牧民。近年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过度放牧、盗猎、盗挖、偷捕等行为，破坏了三江源地区的植被和生态，草原不再水草丰美了。耕登坚措的母亲阿佳感受最深，也最痛心。 原来的草能有腰这么高，小羊在草里根本看不见。 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在三江源地区实施限牧及生态恢复等措施。耕登坚措家的5万亩草场，有3万亩被划为了禁牧区域。去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耕登坚措放下牧鞭，成为了首批生态管护员。 现在的工资是1个月1800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一年多以来，加紧开展试点建设工作，推行园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试点。首批近700名牧民管护员已经上岗，开展天地、山水、草湖一体化的监测管护。未来管护员规模将扩展到7000余人。此外，通过生态保护业绩与收入挂钩的机制，国家公园内的6万多名牧民的生活方式即将发生全面转变，由单纯放牧向草原管护过渡。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楠： 就公园怎么建，让群众发表意见，就是生态保护这一块工作，大家看怎么保，就要吸纳呢更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人员。我觉得开放保护，开放建园。 新闻动车组，第121届广交会开幕，人社部确定44个药品品种纳入国家药品目录谈判范围，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竣工，请听报道。 第121届广交会昨日在广州拉开帷幕，参展商将“一带一路”新兴国家作为新的增长极。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庆福告诉记者，他们建立平台，实时和用户交互，了解用户的需求，进行产品创新。 比如说在印度市场上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印度市场上他卖这个冰箱呢，都是上冻下藏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痛点是什么呢？是他速食的人比较多，累积这种需求呢，我们就去开发冷冻是在下面，冷藏是在上面的产品。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经过与生产企业沟通谈判意向，人社部近日确定了44个药品纳入2017年国家基本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其中包括多种治疗肺癌、胃癌等常见肿瘤晚期阶段的药品。一直以来，这些药都因疗效好、价格高而不报销，困扰着广大患者和家属。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林表示， 除了要保证老百姓有药可用，还要看我们医保的支付能力够不够，我有没有那么多钱。医保政策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启了一个谈判机制。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京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15日正式通过竣工验收，目前长江已经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通航最繁忙的河段。去年长江干线货物通过量达到23亿吨以上，但位于长江中游的京江河段滩多水浅，枯水季节经常成为长江黄金水道的梗阻。交通部水运局副局长江明宝透露，经过整治，京江河段枯水期航道维护水深提高到3.8米，3000吨级货船组成的万吨级船队可昼夜双向通航， 进一步释放了长江黄金航道的运输潜能，在未来20年内能带来航运直接经济效益207亿元，为沿江地区将增加250万人就业机会，拉动 GDP 1700亿元。 央广记者杜西蒙湖北报道。 牢记强军目标，面向未来战场，砥砺精兵强将，锻造中国军魂。我要强，我们就要打。 4月16号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现实军事题材大型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共同见证一代代铁血军人的使命担当、精神情怀。敬请收听。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陆续晒出问题清单，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北京、重庆、陕西等地收到问题反馈，问责过千人。 人民网评论认为，轰轰烈烈的环保督察就是为了实现压力层层传导，不让国家的环保政策梗阻，地方要接得住这个压力，守得住底线，关得了污染源。 当前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在执行史上最严洱海治理令，环洱海的2000多家客栈需通过环保核查，否则将关门停业。 法制网评论指出，洱海民宿客栈的野蛮生长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了，在走过了最初的无序发展野蛮生长之后，地方政府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格局，更前瞻的发展构想，及时主动调试地方旅游发展愿景，推动提质升级。 国资委通报，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利润总额31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和23.2%，创下近年来同期最佳业绩。 新华每日电讯强调，央企业绩开门红，既得益于企业降本节支、挖潜增效、盈利能力不断提升，还有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市场供求改善以及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的作用。央企稳增的基础并不牢固，切不可因为数据的一时好转而沾沾自喜，动摇了加快各项改革落地的决心，甚至迟滞了改革进程。 昨天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5周年，也是朝鲜一年一度的太阳节。当天上午，朝鲜按传统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大规模阅兵。央广记者王宗英、韩萌报道。 当天上午的阅兵式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活动，总政治局长黄炳世、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等人也在主礼台上陪同检阅。检阅正式开始前，崔龙海登上主席台致辞，总结了朝鲜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崔龙海在致辞中表示，朝鲜是热爱和平的，但战争一触即发，如果美国发动战争，朝鲜将以核武还击。 如果关于美国挑衅，我们的革命武装会采取攻击。我们如果要是全面战争的话，如果是核战争的话，我们用以核来应对美国的挑衅。对阻击朝鲜发展的道路上阻挡的所有的一切力量，我们会积极的去应对。人民的理想社会，我们即将会去实现。 检阅开始，朝鲜陆海空三军、工农赤卫队和红色青年禁卫军等相继入场接受检阅。随后，装甲车、坦克、火炮、导弹等武器方阵也陆续通过主席台进行展示。在这次阅兵式上，朝鲜也首次展示了潜射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这是朝鲜拥有的最先进的远程导弹装备。此外，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多款重型装备也在阅兵式上亮相，朝鲜空军进行了飞行表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张然、文琪，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 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